到底谁有资格为上帝传道呢？若你遇到一位天主教徒或者是基督新教徒，你问他们这个问题的话，你会期望得到怎么样的答案呢？或许他们就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那就是我们当中的神职人员，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那些所谓的牧师或者教士才有资格呢为上帝传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回答呢？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有上过神学院，经过几年的研读圣经查考之后呢，他们得到了所谓的文凭作为他们的推荐信，说明他们就是有资格去传道。但问题是，这真的是上帝的要求吗？那圣经本身对于谁有资格为上帝服务这个问题上究竟怎么说呢？那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我们看看耶稣和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所立下的榜样。相信我们还记得，耶稣在30岁受浸之后就开始执行他的传道的职分。圣经报道说，他走遍以色列的大城小镇，医治病人，彻底向人做见证，宣扬上帝王国的信息。那当时耶稣虽然是没有上过神学院，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文凭，但问题是他就没有资格为上帝传道吗？并不然，没有人会否认这件事实，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乃是最有资格为上帝传道的传道人。那当时耶稣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态和动机去执行传道的工作呢？不妨让我们看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0章第28节。马太福音的20章28节，那这里耶稣自己说，正如人子，也就是他本身呢，来到不是要服侍人，而是要服侍，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献出生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说他来到就好像一位卑微的仆人一样，只要为别人服务，不是要叫别人来为他服务。所以换句话说，耶稣为他的门徒立下一个杰出的榜样，那就是一个人若要有资格为上帝服务的话，最基本的他必须要有耶稣的思想和心态，那就是说他要为人谦卑，以及甘心乐意为别人服务。这就是最基本一位符合资格要为上帝传道的传道人所必须要符合的条件。那么耶稣在开始从事传道工作时，他并不是一个人，他甚至还邀请其他人做得人的渔夫，而召集了一批的门徒跟他一起去执行传道的工作。也许你会说，这批门徒会不会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呢？因为这些人也在一般的平民的眼中看来都是受到高等教育，有受过神学教导的。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们，他们都很熟悉摩西的律法，但很可悲的是，这一群人却不是耶稣首选的门徒。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他的原因。根据马太福音的23章第2、第3，然后我们也会读第6和第7节。马太福音的23章，我们会读出2和3节先。那论及这群人呢，耶稣这么说，第2节：超经士和法利赛派自行坐在摩西的位上，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都要实行，都要遵守，却不要仿效他们的行为。那耶稣不否认这些人有满头脑的知识，特别是在摩西的律法方面。不过为什么他说不要仿效他们的行为呢？什么行为？请看第6和第7节。他说，他们喜欢筵席上的所谓，会堂里的前座， 又希望能在实际狂场上向他们问好，尊称他们做老师。所以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了，为什么耶稣不拣选这一群人，因为他们的态度很高傲，他们要人称他们为老师，他们只要人继续的荣耀他们的名，所以他们要为首而不是为人服务。所以当时耶稣抨击他们的这种伪善的行为。虽然耶稣本身是具有资格的传道员，但是在第一世纪他并没有设立任何的神学院去培训他的门徒，刚相反，他是实际的带领跟他们一同的执行传道的工作，给他们实地的培训。因为有这样实际的教导和培训呢，他的门徒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符合资格成为有效的传道员。那我们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的十章五到七节，去大略的了解一下当时耶稣怎么样去培训他的门徒。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五到七节，马太福音的十章五节说，耶稣差使这十二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总要到以色列家弥赛的绵羊那里去，你们要随走随传，说天上的王国近了。这里留意到耶稣有训练他的门徒，比方说给他们适当的指示，在什么地区应该传道，在什么地区要避开。然后第七节说，他也给他们一个传道的主题，那就是上帝的王国。所以因为受了两个培训之后呢，在三年之内，雅各、约翰、彼得等人呢都受到前面的培训，符合资格。就像第五节说，他们被差派出去，十二人被差派出去从事传道的工作。那今天的宗教领袖，刚才所说的神职人员，那些教师、牧师，那他们本身也夸口说他们有上过神学院，不过呢，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很显明的也要受人尊崇，就像早期的那些宗教领袖们一样，要能给他们适当的尊荣，一些额外的称呼，甚至他们的服装打扮呢也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呢，这些人在教导人方面是否有效法耶稣呢？并没有。因为从很多的这些信徒的反应中，我们也看出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完全的不能够完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因为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传教士呢，他们并没有按照圣经的正确的知识去帮助这些信徒们对上帝建立坚强的信心。结果呢，导致许多的信徒当你们跟他们谈圣经的时候，他们也许说不知道，甚至连开圣经的经文也找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很适当的教导。除了之外，很多的调查也显示呢，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也干预一些政治，甚至还牵涉一些性丑闻和贪污的事件，所以这是大众所知的。就从这里我们就看出，他们其实是跟第一世纪的宗教领袖是相当的相似的，而跟耶稣所立的榜样却可说是有天渊之别。那么了解之后呢，现在我们来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的症结，那就是到底圣经为符合资格的传道人定下什么标准或条件呢？谁有资格为上帝传道呢？让我们看看使徒保罗本身就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六和十七节呢，便直接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看十六和十七节，二章的十六节，就是说，对走向灭亡的人，这是死亡的气味，导致死亡；对于将要得救的人，这却是生命的香气，使人得生。我们先读到这里，就明白这里 上半段的意思是什么？那这里到底什么是这里所谓的气味呢？其实这里保罗所说的这种气味呢，就是指向上帝知识的香气来的。上帝的知识呢，就好像这个香气一样，对谁来说是香气呢？经文说，对那些行善得生命的人，是一个芬香的气息。但是呢，这里说，对那些行恶导致灭亡的人，却像好像死尸的味道，是非常的令人厌恶的气味。所以换句话说，有些人听这个亡国的信息的时候，他们会有抗拒感，他们觉得这是不符合他们所要求的，所以是一种很臭的气味，他们会抗拒。但对于那些爱好真理者，他们却会接受这个香气，因为他们看出这是真理。然后谈到这个委派有关上帝芬芳的香气之后呢，保罗说了一句话，在十六节的后半段，他说这样的事谁能胜任呢？他的意思是说，那么到底谁有资格去向人传讲圣经的这种芬芳的香气呢？他就给我一答案，在第十七节，他说我们就能胜任，就指他和早期的门徒，因为我们不像许多人一样贩卖上帝的话语，而是本着真诚奉上帝差遣，蒙上帝监察，靠着基督传讲信息。所以保罗清楚地说，只有那一些像他和早期门徒的人一样的，就是说献了身受了敬的基督徒，他们会以忠实不求自私个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向伪宗教妥协的人，这一群人就有资格为上帝服务，他们就是圣经所认可的传道人。不错，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必须要采取一些适当的步骤，按部就班达到传道人的资格。以下我们会谈到有六个步骤，是一个人如果要符合成为为上帝传道的资格。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三节，我们熟悉的一节经文，十七章的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这里说他们不断吸收知识，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可以有永生。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要先有正确的知识。对谁的知识呢？这里说对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还有耶稣基督的知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要对圣经的道理有正确的了解，这样他们才能够去传达上帝的话语。但讽刺的是，今天的神职人员，他们自己本身连上帝是谁都分不清楚，有些说耶稣，有些说是三位一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们的门徒，所谓的信徒呢，都无法对上帝培养坚定的信心。所以正确的知识很重要，对一个人如果要符合资格的话。当然有满头脑知识还不够，就像早期的宗教领袖，他们有满头知识，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减。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他们的信知识呢，要帮助他们培养一颗坚定的信心。信心很重要，因为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六节，圣经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赢得上帝的喜悦。所以一个人不只是口说而已，他要证明出来他是有信心的，所以在他的行为上要有适当的表现。那么他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呢？信心我们看不到，对吗？一个人必须要以行动来证明。所以这些牵涉到第三个步骤，那就是说他因为有信心，所以必须以行动表明他对以往的一切错误的行径悔改。也就是说他承认圣经的真理，接受，然后他会在生活上把以往一切错误的言行举止恶习完全的改过，他会重新的有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悔改。所以他悔改之后呢，他就要归正或者回头，丢掉不好的就要想好的。所以这是第四个步骤，就是说他会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以耶稣作为他的 榜样。所以这是要符合传道人资格的人必须做出的改变，他要悔改归正。那么到了某个阶段一段时间之后呢，那这个人就可以开始在祷告中向上帝倾诉，施事要成为他的宣扬者，要成为耶稣的门徒，他可以做献身在这方面，在他私人的祷告中跟上帝谈及他本身的愿望。所以这是第五个步骤，他要献身给上帝，要去遵循他的旨意。最后呢，他就会以公开的方法让所有人知道，他现在就要采取一种跟耶稣一样的行径，为上帝服务，那就是受尽。所以这是这六个基本的步骤，是上帝要求那些人必须要符合的。你还记得这六个步骤吗？第一，你要先有圣经的正确的知识。第二，有知识要帮助你培养活的信心。第三，就是你有信心就要开始采取行动，你要悔改，然后归正。之后呢，献身，公开的让你知道你要侍奉上帝受尽。所以这就是六个基本的步骤，是我们必须要采取的。所以简单来说，一个人受任命成为上帝的仆人，有资格为上帝传道，是凭着什么呢？不是凭着一张的文凭，而是凭着他要是采取行动，献身受尽，他要证明出他已经符合资格，按照圣洁的方式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那谈到这个文凭或者推荐书呢，很有趣的，保罗有说了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我们一起读出这节经文，三章的一到三节。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三节，三章一节说，我们又在自我推荐吗？难道我们像某些人一样要拿推荐信给你们，或拿你们的推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写在我们心上，又是世人全都知道全都读到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由我们做仆人的写成，不是用墨写的，而是用永活上帝的灵写的，不写在石板上，而写在肉板上，就是写在心上。可以明白他的意思吗？我们虽然并没有上神学院，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所谓的文凭证书，但是我们就有属灵的证书推荐信。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一些如果有听我们传道，得到我们的帮助，最终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人，他们就是活的推荐信。如果你有机会帮助一个人从不认识真理一直到献身受尽，那这个人就是你的推荐信。推荐什么呢？推荐你就是符合资格的传道人，因为你已经达到了圣经的要求。所以我们当中不只是有一封推荐信，甚至很多人有时有五封十封的推荐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才是真正上帝所接纳的推荐信。当然真基督徒也是要工作，不是说好像一些神职人员一样全时做他们的所谓的神圣的工作。因为保罗本身就立下一个榜样，他曾经为了生活呢，制造这个帐幕，自食其力。不过他还是热心为上帝服务，并没有因此失去他的资格。所以今天，包括那些前时服务的传道员，他们也可以有时会做部分的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这并不会取消或者令人质疑他们的传道的资格。所以为了生活而工作是正当的。那今天我们既然说我们是符合资格的传道人，那么有些人会说，你们到底得到什么培训？为什么你们那么勇敢出来传道？你们的口才很好，你们很熟悉圣经，能够跟人推理。但这不是我们的天生的才干，因为耶和华上帝的所有仆人其实都是有受到前面的培训的。那现在我们就会拿一点时间呢，去谈谈一下 其中的一些培训的安排。如果你有经常参加耶和华见证人每周举行的聚会的话，我们总共有五个聚会，而这个五个聚会呢，就是在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日，而今天我们有两个。所以在聚会当中，你会留意到我们会经常的打开圣经，所以这个机会呢，能够训练我们更加熟练这个圣经，对圣经的经文的解释更加的清楚、清晰一点。那除了之外，每天的会众，上帝也安排他们设立了所谓的传道训练班，在星期三在本地举行。那这个训练班呢，也给所有人前面的培训。怎么说呢？如果你有一本课本呢，那个训练班的课本的话，你会留意到里面共有53项受训的项目，53项受训的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包括什么呢？比方训练我们怎么样以更有效的方式朗读无误，怎么样引用圣经回答问题，复述要点，强调经文的重心，还有教导我们怎么样运用比喻、问题、例子，怎么样跟人推理等等。是的，这个训练班涵盖了许多的课题，十分的广泛，改善了我们的教导和传道的各方面的技巧。此外呢，那些前时为上帝服务的先驱们，他们也不时会受到邀请参加上帝的组织所为他们举行的先驱的训练课程，使他们能够得到良好的训练，懂得怎么样跟人推理，帮助更多人认识真理。而至于那些在会众中负责的弟兄们，也就是那些长老们，上帝的组织也安排了王国职务训练班，教导他们怎么样去督导和牧养上帝的会众，好让强化羊群的信心。激烈圣经学校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因为这个安排呢，在过去的超过50年以来，训练了数以千计的热心的特派传道员。那这些人受训之后会怎么样呢？不是在本地啊，被派到外地去，在那些没有或者很少见证的地区，去为上帝服务，从事传道的工作，应付所面对的各方面的挑战。然后圣经学习班也给那些专门培训给符合这个的弟兄以及基督徒夫妇，因为这些人他们要扩大自己的服务权利，所以这个训练班呢，就会教导他们怎么样在一些需要的地区去扩大传道的工作，使人成为基督的门徒。不是我们说这一切的安排都是圣经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要装备这些人成为符合资格的传道人，让他们能够有效的为上帝服务。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3章第5节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让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的3章第5节。哥林多后书3章5节，保罗说，这不是我们凭自己就能胜任什么工作，其实我们胜任全凭上帝。是的，我们能够胜任传道工作的资格全凭上帝，因为我们得到这些圣经的教育课程的培训，使我们能够成为第一口才、有信心、勇敢以真理教导人的传道人。那今天圣经的好消息已经传遍普世各地，超过200多个国家海岛，这证明了一件事实，那就是上帝嘉许他今日的仆人所做出的努力，也证明这一群人的确符合了为上帝传道的资格，因为他们接触了很多的美好的果实。是的，耶和华上帝约纳的仆人必须要表现谦卑顺服的态度，他们要甘心乐意为人服务，他们承认自己本身只不过是上帝的童工，他们栽种浇水，最终的成长和荣耀都是归于耶和华上帝。那在以往呢， 上帝曾通过先知告诉叛逆的以色列人，上帝审判的信息将会来到，所以当时他扮演了一个守望者的角色。今天耶和华上帝的仆人传道员也扮演这一方面的角色。那么读出有关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至二十一节的经文，让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几节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以西结书第三章，我们会读出十七到二十一节。以西结书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告他们。如果我向恶人说你必定死，你却不警告他，也不警戒恶人离去恶行，保全性命，恶人固然要因自己的罪过而死，我却要向你追讨他生命的血债。如果你警告恶人，他还是不离去邪行恶道，他固然要因自己的罪过而死，你却救了自己的性命。如果一人偏离正义，违背公正，我就必把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你不警告他，他就必死。他固然要因自己的罪而死，他的义行也不被记住，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上面的血债。请留意二十一节说：如果你警告一人不要犯罪，一人果然不犯罪，这样他因为接受警告就必活下去，你也救了自己的性命。所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传道工作是关系到人命的这件重要的事件，所谓的人命关天。所以我们知道，劝勉要努力地执行传道的工作，不只是以敷衍了事的方式，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改善传道和教导的效能，我们的技巧要不断的精益求精。因为这样子做呢，正如经文说，我们不只是能够为上帝争光，你留意到二十一节说吗？如果那些人有听我们的话，然后他们有改过，也成为上帝的赞美者，他们就能够得救。然后最后的二十一节的后半段说，你也救了自己的性命。不错，传道工作是一项神圣的委托，所以我们本身要重视和热心地执行这项工作。因此今天谁有资格为上帝传道呢？答案就是我们耶和华见证人。